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发誓会保护你。 安宗被问得有些烦躁。 哎呀，知道知道，你别老是唠叨个没完行吗？我又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你至于这样吗？大哥，这保护欲还是用在未来嫂子身上比较妥当。 话说出口就觉得有些过头，不过也的确有些烦躁，感觉白毅的照顾变样了，变成了监视，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。突然莫名听到有人唱歌的声音，心里正火着，谁大半夜的还吊着嗓子鬼吼啊？但是他渐渐地发现，那不是唱歌，而像是耳鸣一样，声音直接传进了大脑。在他准备用手掏掏耳朵，想着不会是中耳炎什么的时候，冷不防白毅掀开他的被子，一个翻身压在他身上。安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当回过神来时，发现白毅的脸贴在他的跟前，那眼神让安宗浑身发毛。白毅的嘴突然印在安宗的脖子上，与其说是亲，不如说更像是咬。然后就要解开安宗的衣服扣子，安宗这才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连忙用手挡住。白毅很干脆地甩掉他的手，安宗一窝火就想揍他，但是白毅的眼神很涣散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控制了，他手举了半天就是打不下去。结果就那么短短几秒钟的犹豫，导致他完全处于劣势，力气根本使不上来，只能尽量防范着白毅的动作，不让他得寸进尺。此时安宗耳朵里的怪叫声更加凄凉，仿佛是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吼叫，他的声音越发凄厉，白毅也显得更加疯狂。安宗瞪着眼睛看着压在身上奇怪的白毅，打他吧，他们现在也算是出生入死的朋友了，而且他现在明显是中招的状态，没准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这种状况安宗根本不忍心下重手，可也不能老让他这么压在身上呀。安宗一时半刻也想不出来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一脑子浆糊，不知道除了打晕他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眼前这个尴尬的局面。 对了，六子。 安宗突然想到这屋里还有个六子呢，他让白毅吓得把六子都给忘了，只要把六子喊醒，让他把老白从自己身上拉开不就行了吗？但是他刚要喊又犹豫了， 让六子看到我们俩这姿势，不会又生出什么误会来吧？这小子竟会胡思乱想，这以后叫我跟白毅还怎么好好相处啊？那得多尴尬呀。 就在安宗权衡着要不要叫六子起来帮忙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窗边站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但是晚上光线不足，只能看清一个轮廓。 难道是这个女人搞的鬼？那是姨太太的鬼魂还是狐狸精啊？ 突然耳朵里的声音减弱了，然后传来咚咚的敲击声。他一看白毅握着拳头在打自己的头，此时他的神智似乎稍微清醒了些，想要控制住自己。安宗连忙抓住他的手， 别敲了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 那声音不对劲，先想办法把我撂倒。 安宗都快哭出来了，但是又不敢放大声音，只能低声地说。 你要我怎么干？ 你该不会认为我自己有本事把自己敲晕吧？反正你给我头上来一下就行了，你动作快点，否则我也只有对不住你了。 这种对话如果放在狗血剧里或许十分恶搞，不过此时安宗知道他能控制到现在已算是很不容易了。他正要钦佩白毅的毅力说忍住的时候，眼睛瞟过那个女人，那女人似乎要爬进窗户，那动作与其说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是动物。接着凄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 白毅突然压下来，用他的嘴堵住了安宗的嘴。安宗心里哭喊， 你真是不禁夸呀，虽说白毅算不上什么职业抓鬼的，但好歹也算是有些本事，怎么会那么容易就中招了？难道说这和梦里所谓的四口之居有关系？哎呀，不过既然是白毅说让我动手的，那就不必顾虑那么多了。 安宗抓住白毅的头发发狠往后拉，但是白毅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仿佛他的痛觉消失了。安宗的嘴被堵住也没有办法咬，白毅力气大的快要把他的肺压出来了，再这样下去事情就麻烦了。安宗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，只能听到那女人的嘶吼声，他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握起拳头朝着白毅的脑后中枢神经那里敲了下去。这一招很容易把人打成暂时脑震荡，重一点可以直接把人敲晕，是很危险的一招，搞不好会让人瘫痪。这还是他老爹教他的终极防身术。不过这个时候白毅不脑震荡就轮到他倒霉。一拳下去，白毅吃力的闷哼一声，就干脆趴在他身上。过了两三秒，安宗的耳朵恢复了听力，窗户边也没有女人，但是他依稀听到有女人阴恶的笑声，连忙推开白毅。他像痴呆患者一样傻傻地看着白毅，这让安宗差点以为把这小子敲傻了。安宗紧张地看着他，过了好几秒，白毅摸了下后脑勺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，但是看到安宗又傻兮兮地笑起来，迅速地穿起衣服，抬头看着安宗， 这招不错，不过以后别再用了，万一我瘫了你还得坐牢。我有事情要办，你先睡吧。 哎，回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安宗拉住他胳膊把他拽回来问道。 这事儿有些混乱，你待着别乱跑。 然后拍了拍安宗的脸，转身就走了。显然白毅心情不错，至少比他好。安宗没有拦住他，也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反正一切事情发生得太快，他脑子里像是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，早就失去了语言能力。听到白毅关门的声音，安宗知道他离开了。六子依然呼呼大睡，他什么都没有感觉到，不过幸好他睡得和死牛一样，否则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估计以后啊都得被他当成笑话了。安宗无力地倒在枕头上，这个时候他脖子里还挂着白天白毅给的挂件。 难道真的像老太太所说的，这个屋子闹鬼？那个窗口的女人就是所谓的姨太太？ 回想起来，如果白毅没有中途清醒，他居然就无法反抗了，顿时想抽自己几个耳光，低声骂自己没出息。屋外雨下得十分大，四周除了雨声只有六子的呼噜声，老屋子的湿气十分重，昏暗的房间里一阵阵的霉味往鼻子里窜。在安宗脑子炸开锅，脸红得像红烧肉一样的时候，突然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就连睡死了的六子也被吵醒。